唱腔三人行，你看我们这个义军不仅是这个国际记者才女，这书出了一本又一本，是吧？ 其实也没有人看。 国际问题解决，我都看啊。这家辉的很没开始看了。 我看到网友最神的评论说，我说因为我要去买你的书，顺便看到也有卖龙头凤尾，人家也给他做个广告。 所以啊，我就说国际问题，咱们要请教一下义军了。因为呢，我自然都是中国风水派，对吧？我 风水派， 就我都是中国看，我都是玄学来看这个国际形势。你看最近这个床破，特朗普，美国，哎，感觉真是五星出于东方，立中国呀，感觉是我们这个祖国形势一片大好，西方帝国主义是不是土崩瓦解之势？而且尤其是我发现啊，天现异象，哎，天现异象，你看。美国这个近百年吧，最长最就是从东岸跨到西岸的日全食，知道吧？哎，你给我翻译一下，你给我翻译一下。 他老婆找到一个方法，可以再也不要见他的老公。 哦、，never， 我看成了 nerve，sorry， 我看那个 never， 我看成了 神经。再也不用看他老公了。 我看成了那个神经。 对，看着太阳黑是吧？看着太阳黑。 他戴了墨镜了， 对哦，就可以不看他老公了。这是英文的一个幽默。你看这个班农现在也出局了，对吧？这被认为是这个什么？特朗普身后的人嘛，对吧？特朗普身后的人，然后你看，再往下看，这就是说啊，这个特朗普当总统以来，他这一桌人好像基本上都出局了， 对对对， 是吧？这周围这一桌 就他跟副总统两个还在 啊、嗯。说这什么情况？你再往下看， 这怎么 不是中国日全食、啊？ 这怎么像《权力的游戏》？ 哎，美国从东岸到西岸，这长达18分钟的，去全看到这个日全食。你知道，我结合最近他的这个形势啊，我不禁想啊，这个东西要是回到2000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这么一个这个，同时下应地上的这种政治形势，那按照我们那个时候的说法，这叫完了，叫完了。 嗯，我也从玄学角度给你解一解 哈。你觉得有没有可能？ 嗯，我的玄学角度的这个理解哈，我先管它叫金星照耀白宫，是什么意思呢？金星是主战争的，就是我的理解，最近我看，就特朗普是极有可能成为战争总统的，问题是从哪里开始而已。是什么意思呢？就前一段时间不是一直在讲那个朝鲜半岛不是局势特别的紧，就特别紧张嘛，要搞核战争的这样那样。那么我当时跟一个就是以前驻守那个三八线的中立国的将军嘛，跟他们聊这些事情，他们说，你看有个问题，就是说特朗普如果现在打开他面前的地图看啊，他有5个可能爆发战争的地方，他只是关键要选他的这个 priority， 他这个局势要往怎么？ 叙利亚。 叙利亚和伊朗就在一块儿吧，就算是中东， 叙利亚伊朗算一起， 竞猜， 南海， 对， 朝鲜 三个，然后两个是跟那个俄罗斯的，一个是巴尔干，一个是那个波罗的海，就关键是好就还有一个那个委内瑞拉，他不是说要去派兵吗？那么关键就是说，好，我打不到朝鲜，我还得看看我整个这个图像是怎么样。那么为什么说他很有可能做战争总统？你看他白宫里乱成什么样了？就是通常来说，政治家在国内受到很大的压力，特别万一要被弹劾什么的。当年1998年吧，克林顿不是当时要被弹劾了吗？他就空袭那个伊拉克。我记得当时在报纸上就有一幅画面嘛，就有一个那个漫画，那个萨达姆叉着腰问谁是那个莱文斯基，就因为你国内有事儿嘛，你就去打一炮外面，就是去搞一下这个战争。所以特朗普他现在，你看他没干什么正经事儿，他一直被制肘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白宫现在啊不是白的，白宫现在是橄榄色的。怎么讲呢？特朗普现在周围全是军人，他的白宫幕僚长是4星上将。 军人和华尔街那个大投行的， 对对，当然军人不一定就好战啊，他周围这些军人其实还是很理性的。他的国防部长这个马蒂斯， 对， 然后呢， 著名画家嘛，开玩笑。 这个马蒂斯有一句名言我特别喜欢，他说 "Be polite, be professional"， 就说你对人要有礼貌，你要有专业 ，but you have a plan to kill everyone you meet。就是你所有见到的人，你要有个计划要杀死他们，就好酷，就他是这样的人。那么还有他的 就是这个幕僚长等，他们就周围他的有四个军人，就是都是在他周围最重要的这个头脑。那么其实现在这些军人对他还是有约束的，他们不希望会开战的。比如说他那个 McMast 是他们军界认为是非常有战略、非常理性。他当年在伊拉克是要推行说需要美国军人学习当地人语言和文化，要跟人家去共处，他是其实一套非常温和的这个办法的。那么这些人如果能够制约住他，那么特朗普就不会去乱来。像今天早上他发表那个对阿富汗的那个讲话，他本来要撤军嘛，军人告诉他你不能撤，他还是听了。那么将来如果有一天我们看到他解雇了他身边这几个军人当中的一个，或者是有几个的话，那就是一个信号，他可能要不管了，要出来要打了，这是会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信号。 但他这次关于那个冲突啊，那个在哪里啊，在弗吉尼亚，在什么 地方？啊，对，弗吉尼亚州。哎， 那个第二次的表态就使很多商界的偷偷退出，那个吵得一塌糊涂。因为那天我正好在酒店开这个 CNN 的会，他们就直到巴塞隆纳恐怖案出现，否则的话就一直缠着那个 Trump 的第二次的讲话。 你听了他第二次这个讲话？ 第一次他 对第一次 就说他各打五十大板， 对，就各打五十大板那次。 他怎么说的？ 他就是所有的人都谴责那个三 K 党跟白人的至上主义者嘛，他呢就是说两边冲突啊，大家两边都有坏人，三 K 党白那个新纳粹主义白人至上是坏的，但是呢你那边极左的左派那边里面也有 troublemaker 就是麻烦制造者，这个是很吓人的。你看这照片啊，登出来那个凯利那个他新任的那个主力啊。就不敢看了，然后旁边另外一个白宫的通讯主任呢、啊，就给旁边的人就这样一个眼色，全部拍下来。 因为他脱稿了，他脱稿了， 他在这个 Trump 大楼里面准备说话，不应该说这些事情的。他下面的几个人不知道他在说这么东西，结果他这番话一说以后，现在主要的是他真正变成两党以外的了。就共和党的很多头头， 所以办公也跑了嘛， 哎，都脱离他了。 就不是？难道说有一个是非的公论，就是说白人至上那头的肯定是不对的？ 对， 这个极左的那个是对的。 人家不一定说极左左派那个是对的，但是的问题，这件事情的主要是三 K 党那些人在弄，你明白？三 K 党这边在弄，所以你首先应该谴责他们，你甚至要谴责他们可能是恐怖主义， 对 美国国内的恐怖主义，那个车子撞进来， 对对对， 对，而且 撞死一个人呢、啊。 应该说，你说这个是非吧，还有一个字叫共识嘛。人家这么多年来，美国社会已经形成了共识，你不能搞这个白人至上。过去哪个总统也不敢这么说吧？那我要纠正一件事情，你上次在你和王冲还有格子那个节目里提到我，你问王冲说，我从美国回来，我说认为特朗普还干得不错。 是你说的吗？ 我不是这样说的，我的原话是说，我从美国回来是觉得美国即便特朗普做了总统，那个社会还不错，没有大乱，因为美国是个由下至上的一个社会，它自我管理还不错，我是这个意思。 那现在不是大乱了？ 我就想说一句，就是说，哎， 其实还没到大乱， 它没有大乱局部。 我怎么看见网上看一标题说美国闹文革了，美国文革开始了， 对， 是吗？ 因为要拆那些领袖的像， 确实就是说。因为特朗普上来呢，以前那些三 K 党啊什么那种种族主义者还遮遮掩掩的，他们现在觉得，哎，我们可以光明正大出来招摇过市了。这个确实是一个特朗普带来的一个非常不好的。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吧，比方你中国人看这个飞机撞大楼纽约，那政治正确的说法就是说那是恐怖主义， 对啊， 袭击世界文明， 对啊。 但是当时中国也有很多人这个说法，你美国啊自作自受，你在全世界侵略，你杀了多少人，很多人这样说，对不对？所以那个说法就等于是大家都有错。你看你恐怖主义者袭击是不对的，但你美国你是有因啊，你之所以你在外面杀了多少人啊，很多左派知识分子都这样说。 那你首先还是得 选择同样你在美国在外面你误杀误撞的也死的人也多过在纽约的大楼啊、嗯、为什么凭什么说只有他那个？ 对， 但是你如果是在一个西方的一个语境里边，你要这样说两面说的话，那你当然就是不 对。这就是你说的，其实是非和 原则。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对不对？ 就是这个，你说特朗普对于他总统这份工作来说，他是不是个脑残？ 怎么说呢，我觉得应该只能说是一个从来没见过的，而且他关键是他到现在为止没有做出任何好的事情来，就没有一个大家，但是更危险的是大家不断在追打他，也使得他，我自己的一个想法，也使得他没办法好好做事儿。 对， 我在美国听到，不是在美国，我上次在一个美国的媒体上听到有一个人说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声音，结果被主持人无情的给喝断，是什么呢，他就说啊，说你们要记得肯尼迪总统当年为什么会发生朱安这个导弹危机，他说就是因为他，你们一直批评他对苏联那个时候说太软弱太软弱，媒体成天骂他，他就跟你来个我来个硬的，你们不要，他就说他是研究那个俄罗斯历史的，他说你们不要天天通俄门去逼那个特朗普，他也搞不好也走向一个反面，我给你来个战争给你看看，结果主持人把他给喝断了，他们不要听这个声音。 真是，你这特朗普本身的性格也不是很正常的人，你把他逼狠了，你看他那发型完全是倒行逆施的发型。咱们去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我作为这个国际风水学者呢，我就格外会注意这个鲁迅先生，他是地质学者，鲁迅先生当年观察这个政治，这有一句名言呢，说地火在地下这个奔涌，对吧，是吧，你记得吗， 就慢慢走的人多了，就是路的地质考察 地火。哎，我这现在因为我对美国不了解，所以要跟你们请教，就是说这次这个事儿要才让我觉得，哦，原来有人说什么白人这个什么平等啊，政治正确啊，这个就不要搞种族歧视啊，原来这个白人骨子里头一直对黑人憋着火呢，这股火一直在地底下奔涌呢，现在碰上特朗普上台，白人至上，犹如开了一个口，是不是这么个地质学？ 也是极端的，你也不能说大部分的白人都是种族歧视的，有优越感肯定的，白人对于少数，比方包括对中国人、亚洲人啊、日本人，他们都是还是有优越感，但是有优越感的白人呢，他会be polite， 是不是要显示风度，要很有礼貌，真的表现出来来仇恨你这个就是种族情绪的呢，有极端的白人，也不一定单单是白人哦，黑人骂亚洲人也很厉害的，对不对啊？ 亚洲人回骂也很厉害， 亚洲人很厉害，所以这个是一个极端的现象，是一个极端的现象。 就是非我族类嘛，那你看这次就出事。就是这个地方啊，它以前是一个深蓝，其实它是一个，我听一个朋友他十多年前有去过，他觉得那个地方好极了，就自由派的天堂，就一直认为那个地方是，特别是这样一幅图景，今天我们看到是突然给翻过来。那么其实呢，我觉得就是说白人对黑人这件事情，在美国我今年去过那次以后就很失望，以前我们都认为是大熔炉嘛，这么多年了大家都和解了，总统都能选出来是黑人了，其实这个东西一直没有和解，这个伤口特别的深，而且你说的这个地火，就黑人也有 火啊，对啊， 这个都憋着，而且我常常觉得，那为什么一定是黑人白人的这个矛盾？你不是说收入之间的这个矛盾，比如说蓝领工人里面有黑人也有白人，或者这样，他不是，他是因为当某一个族群他觉得自己就是没有受益或者是受损了以后呢，他找另外一个族群的时候，往往是那个相貌是最容易被认出的，他老是找那个最容易被辨认出来那个记号，皮肤，对吧，口音等等，或者是性别，就是男女等等，这种最容易被辨认出来的记号就是首先变成是一个对象。 那种族斗争接近不接近于阶级斗争？ 可以啊，这两个可以混在一起啊，阶级斗争里面可以有种族斗争。 人类历史上从来就是三大斗争嘛，一个种族斗争，一个阶级斗争，还有男女斗争。这个将来历史最久的就是男女斗争。 我宁愿男女斗争。 宁愿男女斗争。美国呢，美国本来它的伟大的意义，就是它是一个解决种族斗争的最好的一个实验场。欧洲走不下去，二次大战德国的做法就是把种族斗争走到最极端，种族屠杀。 对， 美国说他就能，希特勒就骂美国嘛，这个养黑人的国家啊，就在美国历来骄傲的就是，现在在他最困难的这个地方啊，中国种族斗争不是那么重要，但中国是阶级斗争解决的最伟大实验的国家，中国要是能够渐渐的走向贫富和谐共同富裕啊， 不得了，这人类历史上还没出现过这么大块面积的人口从一个生活阶层到另外一个生活阶层。 哎，就过去， 这个现在是很困难，但是这是个方向。 过去你看这个王蒙老爷子，不是我对他讲一个问题印象很深，他就讲这个就是新疆的这个问题嘛。他就说他在新疆多少年呢，都是跟新疆这个老百姓啊关系都特别好。他就说啊，他说这个什么时候有时候说什么民族问题，他说他，我就对他讲这个印象很深。他说当年毛主席，就毛泽东啊很厉害，毛泽东提出来啊， 民族斗争说到底就是阶级斗争， 对，就没有民族问题，咱们都是阶级问题，就是所有的这咱穷人起来推翻他这个地主老财， 这是跟这个苏联学的，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你看它是就无产者和有产者之间的斗争， 然后又制造了新的这个敌人。你包括其实很多时候只要你不你是会制造消灭一个旧矛盾，制造一个新矛盾。比如说像我这些以前在巴勒斯坦以色列这些书里面写的，就是过去啊，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起义啊暴乱没发生之前，犹太人是可以一直进到巴勒斯坦人村庄去买鸡蛋，因为它很便宜嘛。以色列以前那个铁血总理那个沙龙，他自己那个农场是在边界上，好多阿拉伯人都去跟他是朋友。但只要你在把一根政治的针你放进去的时候，就像投毒，你投几滴政治的这个东西在里面，马上就辨认出来谁是谁。你像德，就是 点火就着啊。 对，东德那个时候说，就是后来不是两个德国已经是和解了嘛？但有一个就是调查，就是说东德的人对外国人就特别的就不友好，就粗鲁，就是他们已经习惯了我们是一起的，一辨认你长得不一样，你是外来的，就马上就会有敌意。那所以就是说，那在美国，你照理说没有这种极，就是说他这种极端组织也有思想控制， 很容易理解。我那时候在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的南面，就是个黑人区，那北面就是白人区。我从我的学校到市中心经过的那些街道，满街就坐着那些黑人小孩儿，就他们不干事，就在边上。而那边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你真的会觉得就是黑人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种族。虽然他那个时候领导很多都是黑人，你种族歧视是。种族的偏见是很难消灭。不过讲起那个 Trump 来，我最近是听到两个比较有意思的说法。第一个说法就是谁说的，说自从有了 Trump 以后天天看美剧戏都不好看了，纸牌屋之类都不好看了， 是是， 你就看新闻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更有趣的就是有一个干部，有一个蛮高级别的干部，最近聊起来，他说他脑残。我说他脑残那里，你看他怎么一点都没有舆情调控啊，他就是得罪媒体嘛。Trump 整天在跟 CNN 纽约时报做斗争，所以那些报纸报出来同样一件事情，那些倒出来，他怎么就不去，怎么不去管管这些媒体啊？这个干部就说了一条，还有一条就是还有一次他讲的也蛮深的，他说他怎么能把自己的班底的人都解雇掉了。 对，这点我也弄不明白，这是包括就最近的这个班农。 第一，特朗普其实没有自己真正的班底，他当时进白宫要组成他的班底是非常困难，打谁电话都不愿意来的。所以你看他什么那个女婿女儿都去啊，他不完全是他自己想那么干，是没人帮他。 这事治国靠女婿， 对，特别乱。我以前在剑桥有个老师就被他招回去嘛，听说要让他做中国大使，后来又说给他搞菲律宾大使，又搞了半天也没搞清楚。我老师一气说太乱了，我也不跟你搞了。就好多人觉得他即使想有点恻隐之心想帮你的人都觉得就是太乱，就是搞不定。那么他那个班底的人其实是蛮草，有点草台班子给弄起来。班农是一个什么人呢？放话可以啊，他做媒体的那些，他有一套他的粉。他现在不是刚从白宫出来，就回到他以前那个媒体嘛？就他那个媒体，其实当中也很诡异，大家不知道。 你说控制媒体，这据说班农就是靠操纵媒体， 他有 让特朗普当上总统啊。 但他不是个主流媒体。 对，关键是你进了白宫有别的事儿干呢，你白宫不是靠你去控制媒体的 ，CNN 不会买他的账，他不会请班农去说话。 班子里边不能有意识形态太强的。 对，你还得有人要干活啊，你不要搞一般拍马屁的人，对吧？你要有干活的人。好，来了。几个这个四星上将，那个 John Kelly， 别人就说他是川普的这个 last hope， 最后的希望嘛。他是一个 就是那个庄，那个庄凯利， 白宫 那个幕僚长， 那个凯利 啊，他就基本上他叫谁走谁就得走了，就他就真正是 班农都赶走了， 他是威望非常高的，你不管哪个派对他的，就他威望非常高，他能干事。那特朗普现在就等于说，那好吧，我听你的，你叫谁走谁就谁走。他把原来那个通讯主任给赶走了嘛，才上任没几天，班农这个事情就说不清楚，他是回去到外面帮的，还是真的被赶走呢？现在不好说。但据说是他们觉得班农在一些内幕会议上知道的太多。然后自己回去发东西啊什么，他们觉得这样搞。 我认识那个干部的问题是什么呢？他就是说他们那些班底的人走的代价怎么这么低？ 不要比赡养费。 不是，问题是你一般的情况下，他理解的，你一个班底的人，你如果离开了，等于是一种背叛嘛，你这个结果是很惨的。这个美国的社会就是这样，我今天来帮你，总统。等于不是说总统提拔他哦，他还觉得我来帮你哦。明天你一不喜欢，一谈不拢，我就走了。 看来这些人都不太在乎工资，是吗？ 这个对不对？他们也不大珍惜这个官位， 是不是？我不 是他开除你就走了，是吧？ 咱们跟这些大人物真是境界就不一样。我要离开一个单位，首要考虑的是工资的问题。 他们肯定也谈过， 他们 也 有钱是吧？是 他们一定不是他有，但是也有一些人是他肯定这些问题都考虑到了嘛。对他们来说，最重要可能还是机密的问题。你看特朗普他不搞这个舆情，他怎么他不搞啊？他发推特啊。他直接跟大家交流，他觉得我是人民的同志，我直接跟全世界喊。现在最危险一点，大家就说金正恩可能也能看到他的推特，然后他说那些话不知真假。他可能比如说在内部会议上，我们决定说是不打的。我上推特一说啊，你怎么怎么样，我要打他，你不好衡量 真假。这个礼拜你知道，人家告诉我看到是金正恩了。 金正恩 看到是什么，知道吧？最新一集的《权力的游戏》。那个三条龙里边有一条啊，被那个丧尸的那边啊打下来了。 对对对， 打下来以后把它从里边挖出来啊，拉出来的时候，眼睛啪变蓝了。 嗯，是。 人家就马上想到金正恩了，我们也有原子弹。 哦， 这对美国人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噩梦，你明白了没有？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现在觉得你有什么预测呀、啊、美国国内会发生什么，这个他在国际上他又会干什么？ 我觉得他国内的压力是会越来越大的，这个是毫无疑问。但也有一些问题，就是他如果真的被弹劾，据说那个副总统彭斯啊更差。 是吗？ 对，据说是一些人对他的判断，就是说他对整个局势啊，他可能会比川普走得更极端，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刚才说的，传统上他如果有压力的话，一定是要对外去战争嘛。那么我刚才 你真觉得他会打仗？ 你看我刚才说的那个五个点里面哈，五个还是六个啊？两三个点吧，是跟俄罗斯对，就是会面对面，其他的都是跟中国。 嗯， 不是我们愿意啊，可是 但这几个点中国都不怕。你如果是北朝鲜，当然中国控制不了了。 你要控制自己的。 但是朝鲜的存在呢，客观上缓解了中美的冲突，你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但是对、就是。 那他要打朝鲜呢？ 那是比较麻烦的，但是南海也麻烦的，但是最麻烦的是台湾。台湾这张牌，这个人要是乱翻的话，那就。最麻烦最麻烦就是因为一点退路都没有的。你想想看，对中国来说，北朝鲜我们还可以有很多周转的余地，南海还有很多周转的余地，就台湾这张牌是绝对不能 哎，你还别说，最近你看美国这日全食吧，台湾大停电呢、啊，你知道吗？ 风水是风水， 瘫痪全岛， 这也关系 了。香港刮风球， 香港还刮风球 了，这不能胡乱联想。 好家伙， 关键现在你从事实上看，朝鲜半岛上的就牵涉这件事情的政府啊，美国特朗普有压力，那个日本的安倍国内压力现在也很大。韩国呢是从来自己做不了主的，几个被牵涉当中，国内压力都有，这个就很可怕了。一点一把火就着的那种感觉， 总之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对， 我一天天好起来。 对对对，没 错，是吧？办得好， 没错，就是我们的形势越来越好， 对 吧？敌人的形势越来越差， 这个脑残 Trump。天天演美剧， 我跟你说，台湾这个大停电，他们就是说呀，就证明了这个，你还防御什么呀？光你停个电，他家境。